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洛克的曲风在夏天感觉有消暑纳凉的感觉。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一开始呢，我要带给你的就是最流行的古典。怎么说，就是播出频率最高的，然后听到这些音乐大家觉得最熟悉的一些古典音乐，甚至有些朋友不会感觉到，哎，这些是古典音乐吗？或者是我在某些场合听到过他们。一开始的这段弦乐，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当时其实他只是为了有趣和练习变奏曲而写作的，而在创作过程中，埃尔加收获丰硕，不只使自己晋升为成熟的作曲家，名声也随之而来。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艾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第13变奏猎人。说到这里，其实我也想说，在当今很流行这种像狼人杀呀、密室逃脱呀这种猜谜类的游戏，那么艾尔加在当时的英国，像流行夏洛克·福尔摩斯这样的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这些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样的小说的那个时代，怎能没有关于谜语的音乐呢？艾尔加的作品当时就是这样创作完成的。说来也是很有趣，艾尔加呢原来想把那些晦涩的语言用音乐让大家来猜测，各段变奏之间在结构上的联系，他说往往也是不明显的，那大家也是猜测他周围的朋友以及音乐家。而说到艾尔加，由于他的这首作品使他一下子变得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艾尔加的这部作品不像当时英国其他的作曲家一样，有一些那些作曲家的作品真的有一些迷离难懂，但是当这首作品一问世的时候，1899年6月19号，由指挥家汉斯·里希特在伦敦首演后，被当时的一流的指挥家以及作曲家，包括尼基什、文加特纳、还有库塞维斯基、托斯卡尼尼、拉哈曼诺夫等、马勒等很多的音乐家所喜爱，也是争相指挥演出。造成这样的成功原因也不难理解，刚才我说了，这首曲子本身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变奏、不同的优美、不同的技巧，而且这首曲子因为是英国作曲家的作品，相比于其他的英国作曲家的不出名的作品，这首曲子还有更为澄澈透明的特色和特点。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也说过要给大家讲一些音乐家之间的故事，其实每天都和大家一起分享，就像这首艾尔加的谜的变奏，最有名的是这一首猎人，应该是第9变奏。这段变奏其实源于有一次艾尔加和他的作曲家朋友叫做奥古斯特·耶格，在黄昏时分，他们一起对贝多芬慢乐章的一次讨论，艾尔加把这个瞬间定位了一段音乐的主题。很少有一些作曲家描写特别的瞬间，像这首曲子也是缅怀着对亲人朋友的一种友谊，有一种怀念。其实这首曲子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艾尔加没有写的隐性的主题，除了对人物的描述，还有人说是对他对大不列颠的赞颂，就好像说是欧朗塞美好的往日时光，尤其在听这首猎人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强的感受了。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听另一段作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版，古典与流行，欢迎你继续收听。在这里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问候签到。鹏鹏你好，说好久没有来签到了。刚刚他说听到的这段音乐也很适合描述深沉反复的心灵铭记，这首是阿尔比诺尼的柔版。刚才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埃尔加的迷之变奏第九，我也看到塔尔轰说了，被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引用。其实今天呢，我也不想说用通俗的形式来形容这些音乐，因为这些古典音乐真的可能被大家熟悉，除了在音乐厅，大概出现最多的地方就是电影了吧。就好像是女武神，至于像是很多的电影，还有包括乡村骑士等等这些，但是我今天不想说这些电影的出处了，主要想说音乐本身。你来说说音乐本身的故事，或者大家听这些音乐的感受。就像刚才可爱的鹏鹏说到的，形容这种深沉反复的心灵，这种迷茫。而说到阿尔比诺尼的这首柔版，也很适合在夜晚来循环播放。听它的感觉取决于你的心境，也许是凉爽，也许是悲哀，也许是哭泣，也许像举头看一座辉煌的宫殿这样的感觉。说到这首曲子，发现它还是近代的事儿。那是在1945年，当时米兰的音乐学家叫做莱莫加佐托，来到德累斯顿的图书馆，想查到一些资料，好带回去写完音乐家阿尔比诺尼的传记以及作品年表。当时阿尔比诺尼的手稿都保存在德累斯顿的图书馆。要知道，那是1945年的3月，当时德累斯顿几乎毁于1000架美军的轰炸机。加佐托只找到阿尔比诺尼的一些手稿残片，据说是一首三重奏鸣曲。他根据这些碎片整理出了一首管弦乐曲，在1958年发表，就是如今流传很广的这一首G小调柔版。而说到作曲家阿尔比诺尼，是意大利威尼斯人，生活在1671到1751之间，与巴赫、维瓦尔第、亨德尔都是同时代的人。阿尔比诺尼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造纸商。年轻时代，阿尔比诺尼学习过声乐，会拉小提琴，后来成为了作曲家，写了不少歌剧和器乐曲。后来他与父亲闹翻了，父亲取消了他的财产继承权，这倒让他可以专心地从事音乐了。他创办了一所教授歌唱的音乐学院，还娶了一位德国女高音，而且呢写了81部歌剧。当时呢，阿尔比诺尼是因为写歌剧而出名的，周游各地都受到了名流显贵的款待。而如今呢，他仅以这首器乐曲而传世。后来这首作品我们也知道被改编成了很多的版本，大提琴版、吉他版、排箫版等等。其实呢，阿尔比诺尼的作品真的不少，81部歌剧之外，还有99部奏鸣曲、59部协奏曲、9部交响曲，可惜大部分手稿都毁于二战了。只是这首作品，刚才我也提到，是后来被挖掘出来，1945年被发现，然后拼凑的手稿，所以这首G小调柔版呢，让人心存疑惑。作为巴洛克时期的慢板，它的曲调过于方正清晰了。不过我当时觉得与它同时代的马尔切洛的作品也是很相像的。在300-400年前，有威尼斯商人，也有威尼斯乐派。阿尔比诺尼与他同时代的同在意大利的维瓦尔第、马尔切洛一起被称为威尼斯乐派的先驱。他去世后，歌剧大部分失传，刚才我提到了绝大部分毁于二战，而且呢留下了10几部，但是我们也很少听到。

上半时段我们就是在这里结束的。我们这里听到的是什么呢？托马斯·塔利斯幻想曲，作者是吴恩·威廉斯。说到沃恩·威廉斯，像《云雀高飞》呀，还有《绿袖幻想曲》呀，等等，都是创的创作。他也是一位英国作曲家。而刚才塔尔洪推崇备至的像电影当中运用的古典，威廉斯不只是在电影当中运用古典，他经常也是为电影当中谱写作品，也是古典作曲家为电影当中谱写作品的典范了。刚才我说这些比较流行的古典，那这个评选呢是英国的一个 FM 古典 FM 评论出来的，所以呢这些曲子在英国运用的很多。那我们这里听到的温威廉斯呢，也是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音乐界的代表作曲家，是从著名的法国印象派的作曲家拉威尔。而说到温威廉斯，他的这些作品《云雀高飞》《绿袖幻想曲》，这些作品呢都写于1910年左右，主题呢也是来自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像作曲家托姆斯泰利斯在1567年写的一首赞美诗。所以刚才呢我解释了这首曲子呢叫做泰利斯的赞美诗、狂想曲还有奇幻曲，都是这首曲子的名字。我也常想，音乐中有很多的幻想，在音乐中我们可以远走高飞，但是针对很多跟我们现在距离不远的一些古典跨界的音乐，也许你很容易展开想象。那么纯粹的古典音乐呢？听过了沃恩·威廉斯的这一首，那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大家一定常听过，贝多芬。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贝多芬的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其实大家一听到叫悲怆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悲哀，但是你听过贝多芬的悲怆之后，你会觉得这难道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吗？其实当时他的这个译法原本呢是与悲无关，而是指情绪多情激情的这个意思，跟贝多芬晚年的那些作品完全是不同的感觉。而这首悲怆是贝多芬创作于1798年到1799年初，作品也是提献给他的赞助人与仰慕者利赫诺夫斯基王子。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美好的第二乐章。不过听众的口味真的好难求，所以刚才怪呆虫说了，哎呀，每天的节目觉得有点压抑是吗？纯古典你就觉得这样压抑吗？所以真的是口味难寻，不得不变一首曲子吧。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所以在今天，在21世纪，做节目不再是自我的，也要考虑到大家的情绪，是吗？所以就没有最纯粹的音乐，正纯粹的古典，最纯粹的古典也流行了。 Thank you. 这首大家应该很熟悉，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熟悉它大概也是通过电影吧，走出非洲，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有很多的电影都用过这首 A 大调单簧管，应该是让子弹飞，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说到莫扎特，其实我想说他对单簧管的喜爱，其中有很多的故事。他第一次莫扎特听到曼海姆乐队的单簧管的时候只有7岁，当时作为音乐神童在世界巡回演出，后来他在伦敦在巴黎在重访曼海姆的时候一再听到单簧管，单簧管引起美感的声音，他那灵敏的力度层次，彩虹般的音色幅度，从近乎小号般的灿烂的高音到最低音区浓厚的音色，哎，所谓的低音区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夏卢莫音区，使他着迷，使莫扎特着迷。而在莫扎特短短的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在维也纳同单簧管大师安东斯塔德勒他们是好朋友一样，是他们的友谊使得莫扎特对单簧管已经很出色的掌握更加深了一步。史塔德勒是莫扎特的好朋友，莫扎特不仅为史塔德勒创作了古今整个单簧管曲目最伟大的两部作品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和这首单簧管协奏曲，还让史塔德勒随意享用他一家的慷慨。那莫扎特只要手头挤出来一点钱总是借给史塔德勒，没有钱接济的时候呢，甚至借给他两只金表去典当。在1791年12月莫扎特去世，葬在一个无名墓中。而根据官方的统计，莫扎特全部资产还有一笔史塔德勒屡借不还的欠款500弗罗林，折合3000余美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完成的最后的第二部作品。其实呢，莫扎特创作的原稿其实现在已经遗失了，据说是专门为史塔德勒特制的单簧管写的。我们现在这首曲子叫做 A 大调单簧管，但据说那只单簧管很特别，比当今普遍使用的 A 调单簧管会低4个半音，可以吹奏低音到大 A 字组的 A。 不幸的是最早的版本都是在莫扎特去世以后的10年甚至更晚才复印的，所以在当时的手稿已经丢失了，直到最近经音乐家考证才找出这些修改的范围和可能性。不知道以后我们会不会听到不同的单簧管协奏曲呢？好了，今天音乐家和他们之间的故事就到这里，古典流行古乐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见。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